对，内罗毕一般游客去看些什么呢？在这个城市， 啊、比如说市政厅啊，一些花园啊，讲解一下，因为毕竟殖民地的一些历史啊，对。 啊，就这个哈、啊， 对对对对， 晚上呢 还是挺好的。 对，晚上那罗比是什么？有灯光亮起的时候， 有 很热闹哈、啊， 对，很热闹，就是各种酒吧呀，其他的，对， 也是城市一个， 它就是城市的风貌，哦、对，但是大家都是去草原嘛， 对，其实城市可能在这样的行程当中占的比例并不大， 对， 那只是说选择在某一个城市一个落脚点哈， 落座嘛。 那除了在内罗比，有没有去其他的一些国家的城市，就是落脚，然后从这个地方去到草原呢？ 比如。 啊，比如像这个，像赞比亚呀、啊， 肯尼亚嘛，不是？ 对呀、 啊嗯，对， 对呀、啊。 但基本上 啊， 我明白，但基本上都在内罗毕， 都在内罗毕啊、 哦。也可以有条连线，就是那个坦桑尼亚和肯尼亚的一个连线， 坦桑尼亚 对肯尼亚的一个连线， 嗯、对坦桑尼亚还有很多的徒步资源， 对，因为它动物大迁徙，就是从坦桑尼亚往北到肯尼亚，然后十月份再回来。嗯 哦，是这样的，对、嗯，那你还就是分月份，看什么时候在坦桑尼亚这边， 对， 然后你就什么时候去， 对，马赛马拉草那个自然保护区非常大的，它相当于，两个海淀，或者一个昌平加一丰台。 这样，你这样形容有点大了。 对对对对， 我觉得小思、 啊、 就是我们去过北京动物园啊，你去过哈、嗯？大概有多少个 北京动物园？北京 动物园， 你是说那个动物园那个？ 就是那个，大概有多少个那么大呢？你给我们形容 一 下。 100个。 不止100个吧， 不止100个， 它是1600平方公里，相当于北京整个北京的1/10，相当于就是昌平加上丰台嘛，或者是两个海淀区那么大， 两个海淀区那么大， 太大， 把所有东西都铲平了，换成草原， 对、啊， 然后让动物住在这儿， 是的， 没错， 你想想吧， 对， 我们人在里边玩。那2-3天肯定不够吧？那么大个一个地方，还得开着车才能 对 啊，走是完全没戏，不敢走、啊。 还走谁？你连车都不能下。 来，说到那个车的这个保护环节，其实我们知道，非洲那个大草原虽然是这个就是很严格了，也很有那个规章制度啊，但是你在出行之前和之中，会不会经常提醒大家不要做的一些事情？除了不去投食，还有没有一些 不能下车、嗯？ 有没有这些过往的经历或者以前？大家说有危险的案例发生的 有没有特别冒险的？ 除了一个就是你不能下车，然后不能投食以外、嗯，还有一个就是真的遇到什么动物的时候，比如说哎，因为前一段时间就有新闻报道说那个就是西方的游客在马赛马拉草原，然后那个猎豹 哦 直接跳进了车里面， 妈、哦、呀、嗯， 就在他前面， 妈呀， 前面，然后那个人就是他非常聪明的，就是他不跟动物对视， 选择性装瞎， 哎，对 对对， 看不见， 就是动物看着你的时候，你不要跟他对视，跟他对视的话，他会感觉你也对他有攻击。对，有敌意、 啊、 然后那个猎豹在车里转啊闻了闻就出去了， 里边有几个人啊、哦、里边有 当时车里边差不多4个人吧， 哎吓 死了，吓死了，真的是， 这可不是一只猫啊， 这个时候你不要拿出对猫的那种态度，哎呀咪咪，千万不要这样、 啊、咪咪咪咪，哎呦天哪，这是反正有也有可能，因为豹子弹跳很好，从树 对对对对 过来 的，是的是的，他也没有选好落脚点，你知道吗？ 把司机也吓够呛， 是、 他们应该是见怪不怪了，对对、 哦， 而且就是他每个区域都会有持枪巡逻的那个士兵， 哦， 对，一个是防止偷猎， 嗯， 一个防止偷猎，另外来讲就是紧急处理这些事件， 哦， 那时刻注意安全，提醒大家， 对对对、 啊， 其实还是很完善的一套系统。 对，我之前看过那个，就是很多的演艺人员去草原度，像那个什么张博、什么陈柏霖他们， 啊、 哦，去到非洲草原，对， 他们是有保镖的， 是的，是的， 安保团队在给他们， 对对 对， 我天 哪， 去那儿拍真人秀吗？ 没错， 但是那样的话会不会？就是对这些动物造成一定的影响呢，如果要是说太多的机器进入的话， 应该不会， 应该不会 、 哦、 对，因为每天、不能说成千上万，就是草原上各式各样的车来追逐的动物， 是吧， 动物都要烦死了， 就是你不能太近了，比如说狮子在睡觉、 哦、 在树底下睡觉 啊、 哦、你不能把车开的就是去鸣笛 啊、哦、 因为我们离狮子最近的时候，一个刚才我说的它在吃东西，还有一个就是狮子爬到那个树上睡觉、然后我们把车就停在了它的下面，就抬头就可以看得见，对，而且是我印象中应该是至少2只狮子在睡觉， 哦， 在树上睡觉， 大树上， 对，然后爪子就搭了下来，你就是站在车上之后你是可以够得到的， 哇，但你不能碰它， 就是咱们灯光那么高， 没错，然后大家就是你就听 拍吧， 当时听见唯一的声音就是各种相机哒哒哒哒哒哒声 啊、 嗯， 哎呀，这画面，哎呀，快，这个角度来再换一个。 我想一个问题，刚刚我说那个演艺人员在那边拍那个、比如说生存片嘛，对不对？像那个演艺人员、就是他们会在这个有些草原上，哎，不是，比如说中午的时候，有专门的人是送来什么西餐一道一道的，游客可以体验这个项目吗？